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火力调频，火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 AM 927，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静瑜。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期的来宾，也是我的一位同行，让我们来欢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你好， 静瑜好，我们所有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李季。 哎呀，瞬间感觉自己说话也要变得字正腔圆一些了，平常懒惯了。 对，放松一点可能会更好。 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音视频和大家同步直播的，您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当中呢，也可以同步选择打开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儿，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职场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请一位同行来呢，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聊一些哈，就是同行之间的话题。当然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职场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这一期节目啊，我们最早其实听到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是一个像李季一样帅气的一位男 CEO， 他是最早跳出来为自己代言的。后来因为这个代言带的有点多，所以说呢就变成了一个梗，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哎，你给自己带了袋盐吗？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记得不要把自己烤糊了。所以今天也是想跟李季来聊一聊哈，像你这样形象好气质佳的男主持人，然后通常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代言呢？ 其实作为咱们同行啊，作为电台主持人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的人来好也好，我觉得为自己代言这件事情呢，就不仅仅是为自己代言，其实也是在为这个行业代言。 是， 对，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电台主持人，其实就是在为我们广播人来代言。 对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要爱这个行业，爱这个这个操作台上的每一个按钮，甚至这个话筒，要对它有一种敬畏感。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为自己的这个所在的行业，同时也是为自己代言的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除了为自己代言，为自己所在的平台代言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代言。 没错， 因为现在我们也都是互动的方式很多元了，不太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们来说大家来听，现在是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所以呢，如果您在锁定我们 FM 982的北京青年广播的职场有高招的节目的话，也希望您可以来到新浪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步视频，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在职场当中为自己代言，或者说你觉得在职场当中为自己勇于代言也特别好的这些人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我们今天李季来了之后哈，还是要先从你自身开始了，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通常都会说一个人在专业上算成就比较好的话，特别像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会给自己带一些附加值出去。比如说出去有一些新的朋友认识了，他说，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他是一个主持人。哇，他就会很开心，就觉得说认识你很荣幸的一种感觉。 对，其实因为我做这个广播这个行业也有大概13年的时间。 哎呀，老前辈， 您客气。就说在做这个行业之前，大概在前7、8年的时间，确实像静瑜所讲，有这样的身边的朋友来说，哇，你是电台主持人吗？天哪，那你的声音一定很好听，但是你一定长得很难看吧？对，他说，我说没有啊，其实我长得我自己觉得还可以了，但是呢， 岂止是还可以啊！我们新浪一直播上，冬天里的鱼已经对于李季老师的颜值发出了哇哦一声的赞叹。 他的意思是，哇，这样的人也能做我们的节目嘉宾啊？对， 接下来就要震撼你一下了。 对，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在之前若干年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听众或者说身边的朋友说，哇，你是做电台的呀？那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神秘吧，怎么样？但实际上呢，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科技手段，包括新媒体，包括很多这些视频设备的这个架在桌子上之后，然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神秘感也在慢慢的减弱。 哎，对，这个我非常的赞同。因为以前的时候你只能听到声音的时候，最好玩的一点就是某电影当中哈，有出现一个甜甜姐姐的形象。 哦，对， 还有印象吗？ 我是甜甜， 对，我是在深夜的时候陪伴您的。那时候 电影当中对吧？ 结果突然一出现的时候差这么 么大，然后我朋友就特别不怀好意的看着我，我说你看什么，你电台也有像颜值如我和李季老师这么高的。 对，静瑜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颜值上啊各方面都非常厉害。但是说到那个刚才那个你说的那个例子确实非常的恰当，我当时呢看了那电影的时候还特意截图，我说呢这是这部电影被电台主持人黑的最惨的一次。 对，其实先自白自夸一下，当然今天聊的不仅是我们电台的这个行业，更多的也是想跟您互动交流一下，也希望在活力九八二的平台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最近啊因为科比嘛前一段时间刚刚荣耀退役，那最近呢他在运动品牌当中客串了一下，只出现了30秒钟，但是他的这个收益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折合人民币2亿1000万，30秒2亿1000万，算算1秒钟， 那咱们这一个小时接下来之后我能收到多少这个， 咱们不要谈这么伤心的话题好吗？大早上起来的这又是一个周一，然后打击大家的这个工作积极性哈。但这是一个就特例了，因为毕竟像科比这样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也没有几个，但是我们也知道普通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其实不仅仅是靠拿工资的，我始终认为说你的工作的收益其实占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打给你的钱，就是或者说折合出来的这个薪资，但另外一部分呢是它带给你的职业荣誉感和满足度。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这也是今天想跟李季一起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在专业上的成就能为你带来哪些惊喜的附加值呢？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社会认同感吧，就是首先呢当我们再去跟别人去介绍我们自己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一个很骄傲的一种状态。哎，大家好，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很高兴能够把我来介绍给大家，我叫李季，其实是这样一种很跳跃的一种心情。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职业的自豪感。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个行业，说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很你别忘了，我会跟你讲的啊，不好意思，别拍了别拍了， 就是做了生意，具体别问了。 对对对，所以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这个内心上，哎，你是做什么行业的，还这么不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你的这个行业的这种特点嘛。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荣耀感，当然了不是说只有电台主持人或者主持人才会有荣耀感，各行各业都应该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荣耀感。 对，所以其实就是你要找到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闪光发亮的地方，然后并且要以此为傲，你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你满足感的。 没错， 我们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同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频道当中呢，现在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关注了主播，也非常的感谢大家。那我们就从头聊起吧，因为李季刚刚也提到了说自己做广播这行也已经做了有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能最早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缘契机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吗？ 这个问题经常性的会提这个被提到， 这是236次来讲述。 少了， 我们还少啊。 对，其实进入这个行业呢还是源于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一种冲动吧。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听那个广播电台，在家里面的一个偶然间的一个中午的时分呢，就听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电台叫阳光点播台。这名儿一听就特别阳光，特别 sunny， 对吧？跟我们这个咱们青年广播的这种调性是差不多的， 阳光活力， 对不对？ 青春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对没错。然后当时我听着，哎呦，这个匣子嘛，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收录机，我说它怎么可以发声？里面怎么会有人在说话？哎，还有人在唱歌，然后还有人在点歌。我就尝试着也点了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来进行了一个对话。当时我觉得哇，这简直有生以来的最棒的一次和电台主持人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互动状态。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在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小小果实小种子。对，然后后来到了中学之后呢，学校呢有这个广播站，一般学校都会有广播站嘛。 哎，对， 然后呢进行这个招新，我就去考试了，大概有30多个人参加考试，然后最终我就取2个人，一男一女，然后 哇，那淘汰率很高的， 我就是那个男生。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学校的广播站呢来工作。很简单，就是今天各班班长团支书请马上到政教处开会，就大概就每天这些内容。但是我非常高兴，我每天都会变换着不同的这种风格来播报这些通知。再就是运动会上啊，高三男子组100公尺决赛请马上到检录处检录，高三女子组100公尺决赛预祝大会， 感觉像现在立马放下话筒冲到这个操场上去跑一圈了。 对对对，然后就感觉哎呀，真的这个有这个行业吗？有这个专业吗？我可以去考吗？后来还真的就遇上了这个行业。 对，但是据我了解哈，就是李季在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是在吉林大学毕业了， 对对， 但是呢先去了温州，后来又回到吉林，然后又来到了北京，其实也是一个辗转吧。像现在对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刚刚在家里过完正月十五回到北京继续开始新一年 年的打拼了。很多同学还有朋友也都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换过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就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我们的大北京。 对， 可能现在呢还在路上堵着，但是依然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那整个在转了这么一大圈的过程当中，你是从职场的角度来讲当时是怎么规划的？ 实际上现在来讲叫规划，但是在当时哈，在十来年前吧，就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具体的规划， 明确的目标。 对，比如哎，今年我要在这儿，明年我要在这儿，实际上都是一种先去做，先去把这件事做好，先把每一档节目做好，然后呢，一个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职场小白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对，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机缘巧合，在浙江温州工作了大概7年之后呢，因为我觉得我是北方人，东北人，东北人呢，我可能还会更加的适应这个东北的一种风俗习惯啊、以及这个各种气候条件啊。 在温州吃不着小鸡炖蘑菇不开心，回来 对，在那边吃当地的这个吃饭都瘦了，对，然后呢，家里面也希望说那个你看。儿子，你这年纪也大了，是吧？父母可能以后要需要你，能不能考虑回到父母身边呀？我说好吧。实际上，我是一个受父母影响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家， 对，这样的一个一个人。那后来呢，我就一个机会呢，回到了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对，然后呢，继续在老家吧，就算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做了3年的时间。偶然的一次机会，其实那时候我在回去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没有尝试去这个北京去找找工作？因为像咱们做这个。”传媒媒体行业可能呢像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更加的 机会多一些， 机会更多，然后我说这没机会啊，有机会的话我除了北京我哪儿我也不去了，因为我的你想我都已经从南方回家了，我不会轻易的再去其他的一个城市， 除非你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对， 我也可以吃得上小鸡炖蘑菇， 哎，没错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呢，这个北京就是我所在的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说那就我跟我家里人说我要不试一下，我妈说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你成不成的你起码你去试一下，起码你能够在这个中国广播的最高的这样的殿堂能够你起码留个名儿，对吧，你行不行的说哎啊这叫李记啊，不行一般吧，回去吧，哎起码他知道你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就抱着这样的一种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就来参加面试了。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刚刚李记说的一句话特别认同，可能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想的时候觉得它是一种规划， 对， 是我人生的一个设计，我走过南方和北方，见过春夏秋冬， 走过南闯过北， 哎对， 还在老家挑过水 但最后呢选择了北京这个地方来扎根，来经营自己事业的新的一个篇章，但是这也其实是体现到了就是说你经历之后你才会了解到什么东西是更适合自己的，眼界更宽广了以后，然后再做起来的时候整个的心态也会更加不一样一些。像招弟儿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平台当中说，感觉好多学生在当广播员的时候都好自豪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年轻的时候啊，包括是我，其实是我，咱们俩人可能还差几岁，我比你可能大几岁。 不，我曾经年轻过。 您还年轻，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大家所听到，或者说被很多身边的同学朋友所认同哈、啊，其实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很荣耀的一种骄傲的感觉。特别是我又是一个人来风行，就人越多我越嗨啊，人越多我这个浪越大，就是这种感觉。 基本上都属于比较外向的这个风格吧， 自嗨型，就是包括在我自己的广播节目当中也是莫名其妙整个人就嗨起来了。对，然后很多听众朋友说哇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说可能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话筒的一份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自豪呢？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你能为自己代言吗？你想为这东西代言的，首先我们知道代言是一个算是从广告当中衍生出来的词汇吧。 没错。 因为我对觉得这东西好，我想用了之后我也觉得特别好，所以我想分享给你。那首先你要觉得它好。你要从心中生发出一种对他来讲的强烈的认同感。 对， 刚刚李记也提到了，在自己的节目当中挺人来疯的。那你自己最喜欢做的节目类型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自己的喜欢的节目类型也是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相对于比较海阔天空的，那种自由翱翔的。 天高云淡，任我驰骋。 就是你最好不要给我稿子，你要给我稿子去读的话呢，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给你收了， 不是，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让我去读稿子的话，其实随便找一个人，任何只要咱们语言功能是 OK 的，咱就能把稿子读下来。但我是觉得稿子它可能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提纲。如果要是让我拿着稿子去读的话，它可能会限制了我的想象。对，所以我更喜欢那种相对于讲比较自由一点。我会在一个有效的一个度范围之内， 啊，嗯，我们去做这样的一种啊非常嗨的这种尝试。 是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节目当中比较放得开哈，就碰巧我现在做的节目也是这种类型，因为我做早高峰的节目， 嗯， 然后呢就会需要你特别开心。 对， 对， 对。 但其实当时走上这个职业的时候有一个小特点，是因为晚上睡不着，所以就听电台。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智能手机普及了以后，大家可能都有通过这种 app 收听电台的经验， 嗯嗯， 包括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是在各大 app 当中同步锁定我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当时我听到的是一档深夜节目，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差不多变换一下电乐，现在是啊，大家现在是早高峰了，还在行驶在路程当中。 嗯， 当然就觉得说，哎，我特别想要当这种知心大姐姐的感觉， 嗯， 我可能更擅长这一类的节目。 嗯嗯， 但是你尝试完了之后，发现说，还是得跟自己的性格贴一些。 对，就不要逆着自己的性格来。 嗯， 对，你要逆着自己性格来的话，你自己别扭，听众听起来其实比你还别扭。 对 对， 比如说像多才多艺如李记，那此时此刻就必须要顺着自己的性格来跟大家展示一段吧。给大家突然提到主持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你们可能会很多吧。我还想了想说，完了，我没有什么才艺，要么回去练个快板吧。但是像李记，我知道的是有很多的才艺的。 嗯，客气了。 那我们就先拿这个比较好展示给大家的吧。就唱歌吧， 啊，可以唱什么吗？ 完全可以，因为那个之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解静瑜的话，去年我是在节目当中做挑战新歌声，也是一档素人来 K 歌的节目， 哦， 我们把唱吧的系统搬到了台里面，直接现场带这种 KTV 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因为李记是有准备而来，所以给他升一下难度吧，不给伴奏，来清唱吧。 来清唱是吗？ 嗯， 那我就清唱几句吧，我觉得这个稍等， 选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人送外号情歌王子哈。 没， 我先给你把这个， 我想问一下是谁给我送的这个外号。 哎，我来看看啊，在我们活力982平台上呢，众多的听众说完你要唱歌之后，很多人已经进到直播间当中了。 哦， 现在 还好， 热度很高，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 是，我以为说一听说我要唱歌然后马上退出了直播间哈，就尴尬了啊。好吧，那我就清唱几句那个刚好遇见你， 哦，李玉刚的歌。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我们第一次遇见，那我就唱几句，唱几句就好 了。好的。嗯，在 FM982李静刚好遇见你。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好，升一个调啊。 嗯，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哇哦，谢谢。 好吧，就这几句吧。 在我们活力982的平台当中哈，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掌声还有小礼物了。 谢谢， 来看看啊。 谢谢。 刚刚孙谦儿说已经化身为迷妹脸了，送来了很多的爱心。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是唱李玉刚的歌，但唱出来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因为他偏一点淡角的，但是能够听出来你浓厚的播音底蕴。 啊，对，因为那个淡角的那个声音，特别是因为我刚 好， 这个，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是做深夜节目的，早上其实嗓子没打开，所以我就没敢尝试。 好了，不难为你了。 破音儿。 我们再聊回这个职场的话题，今天和大家想要一起分享的是，你有为自己代言过吗？你觉得在职场当中应该怎样为自己代言？ 嗯， 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嗯， 那说回到为自己代言哈，主持人的这份职业有给你带过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意外的惊喜吗？因为我有个同事，他以前是做电台的， 嗯， 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参与了一下一档电视节目的选秀， 嗯， 结果呢就转行去做电视了，现在也被很多人喜欢，就是说走上了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吧。嗯，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其实你要说惊喜的话呢，真的很多，但我觉得呢，惊喜的话，我把喜字去掉，说一件惊的事儿吧。 哎呦， 我觉得这件惊的事儿可以说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让我惊，就是惊到的一件事儿。 嗯， 其实我们做电台主持人最大的一个忌讳就是迟到。 哎，这个真的不能提啊。 几乎就是隔三差五得做梦，梦见迟到这件事儿。 就是因为我是上早上节目的，我早上节目是7点钟，所以7点钟你要到岗，你就知道晚上的闹钟， 对， 基本上属于2点、3点、4点会。 基本上就晚上没睡。 对， 我呢曾经也是上过一个特别早的节目，就是6点半的要。 转播 早新闻， 对、嗯、早新闻的一个节目。如果我要是不在6点半之前到岗的话呢，那么整个直播间就咔嚓一下就空在那儿，就停在那儿了。 嗯，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非常严重，对于广播来讲是一个事故了，应该是。 嗯， 然后呢，那天早上呢，我也是上了闹钟，因为我是离着比较近嘛。 嗯， 然后呢，大概是5:50我起来，这个洗漱之后就可以到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天呢，我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特别困，我说我再躺10分钟吧，我再睡10分钟。结果这一睡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已经到了6:23， 就差7分钟、啊， 就差7分钟时间。当时呢，我就起来之后，整个人就腾的一下是原地暴起。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从床上弹起来？ 对，弹起来。 当广播主持人发现自己要迟到的时候，就是会从床上弹起来。 对，床已经变成这个蹦床了。对，然后一下原地弹起，因为我是有近视嘛。 嗯。 然后当时根本来不及说，我戴上眼镜，我都眼镜在哪儿都不知道。然后呢，我记得是当时穿着拖鞋，夏天那时候夏天，穿着拖鞋，穿着那个大裤衩、大背心，就睡觉时候的模样。开门夺门而出，当时我在想我是坐公交车去、 嗯、 还是说跑着过去，因为离单位不是特别远。 嗯， 但刚刚好在我们的小区门口有一辆出租车在那停着、 嗯、 所以司机大哥非常好。我说那个赶紧大哥，我去赶紧去广电中心，来不及了、 嗯、 赶紧上车赶紧上车。然后大概2-3个红灯嘛就到了。到了之后呢，你想我得给钱吧， 嗯， 我就浑身上下这个摸兜，你想睡觉的衣服能里边 没 放 钱 对吧。但不知道怎么那天我那个大裤衩里边真的就有6块钱， 前天晚上吃串人老板给找的。 对对对。我说哎呦司机那个师傅真的抱歉，我就这6块钱、 嗯、 我真的非常怕。他说你不用给了，快去吧，赶紧去吧。 哎呦真好，你看 我们 北京的哥师傅， 对，我还是把那6块钱我还是放在他车上了。 嗯， 然后呢这个3步并作2步大步流星，穿着拖鞋踢了踏啦踢了踏啦就跑到这个台里面去了。然后呢进了这个台之后呢，上电梯，然后呢在这个马上即将到这个直播区门口的时候，就那个门口、 嗯、 不知道谁哈、 嗯、 洒了一滩水， 滑了吗？ 我穿着那个拖鞋，我整个人整整好好的踩的那个水，就整个人直接是横着飞起来。 哎呦天、啊！ 哗嚓一下就直接摔在地上。当时就是那个第一时间反应，哎呦，这个身上全都湿了， 嗯、 那个全都是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唰起来之后继续往里面跑。开了门之后，距离这个6:30是我记得是6:29.40、 嗯， 就是我在整整用了6分40秒的时间，从家里上车到单位摔了一跤，然后再到岗上。然后 推开那个推子， 整个的过程一共是7分钟的时间。 回头想想啊，这真的是一件挺奇迹的事儿。现在想想， 我记一辈子。 对，怎么着也不可能的，就是6分多钟的时候能够完成从家里弹起来到来单位把该做工作做到的这件事情，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吧。 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惊喜，就至少是我觉得没有耽误这个正常的工作播出。 对， 我觉得哪怕自己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自己，以后到点就起来吧，就不要再睡那么5分钟10分钟了。你知道你一睡那5分钟10分钟接下来意味着什么，真的是不敢想象。 嗯，是谈到了这么让人觉得说哎挺紧张的一件事情啊。嗯、冬天懂得鱼他跟我们说，你这速度简直堪比苏炳添刚刚破的60米的田径记录了。 算一下这个6分钟和60秒是吧，真的很厉害。 来听完了之后给大家压压惊哈，想要获得这张好运的朋友呢，可以赶快来添加我们招娣的微信。招娣是一枚风流倜傥的线下支招小能手，他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除此之外呢，我们职场有高招节目携手猎聘校园网也发起了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每个参与活动的朋友都有机会免费得到专业的职业顾问的帮助，每天的名额有限。现在呢，猎聘校园已经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产品运营实习生、营销经理等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添加招娣的微信15801552030。说完了金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再来说一说幸运的部分吧。 嗯， 因为说实话，主持人这个行业，我觉得我得到的，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就所以我、 嗯、 这也是我一直满怀感恩来做这一份工作的缘由。 对，没错，我觉得做这个主持这个行业，不管你是电视节目啊，还是广播，还是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网络主播啊， 嗯， 其实它会让你认识到很多人。 嗯，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之前的一些很多案头工作或者是文字工作的话，我们可能只认识自己身边这一圈的人，但是当我们将这个话筒打开的时候，那在听这档节目在听这个广播的人就已经是不计其数了。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真的是潜在着很多可能未来和你会成为普 普通朋友、好朋友，甚至是更多亲密的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这些人是我们做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那么通过这些人，当然不是说我们说利用谁谁谁去干嘛哈。其实当我们认识了这些新的朋友之后，你会发现每认识一个新人，那么你都会打开一片新的世界。 对，其实认识人的过程也是在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并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去旅行踏遍世界的每一方角落， 对对， 而是通过一个人来认识他的成长历程，来分享不一样的人生。非常的就认同你的这个观点哈，就是说完了惊喜还有这个幸运，其实今天呢，李记也算是从我们的友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哈，来我们要自拍自夸自己一下，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 特别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节目既可以听也可以看，而且在现场呢，因为针对这个可视化的系统，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有大屏幕，我们有整个的表演区，包括整个跟大家的互动区，以及你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其实这也是算是面对新的挑战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吧。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也在尝试说针对未来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一些准备。那作为一个广播主持人，算是传统媒体了，你觉得现在所在的平台或者你在做的工作，你有危机感吗？ 有，其实这个危机感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不仅仅也是我们这个行业内部的危机感。你比如说我现在在所在的频率是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交通广播，但实际上我们内部之间也会有一种危机感啊，说不定哎呀来了一个所谓的小鲜肉啊，有可能就会把我们这些老腊肉给替代掉了，这是本身内部的一个危机感。当然了，这个同行之间也有危机感啊，你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鲸鱼这样的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那我们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这个危机感。 哎呀不好意思了。 对对对，其实这是同行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危机，还有呢就是行业之间的危机。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用新媒体的这个互动生活这个工作方式越来越多， 对， 那么传统媒体它实际上会受到一点点冲击哈。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只要我们在坚持自己的这份行业，那么我觉得冲击其实不会说想象的那么刺激那么激烈。就是新媒体存在不是为了消灭这些传统媒体而出现的，而是呢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共同进步。 对， 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前进的道路，我们有我们自己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一个路线，其实彼此之间有交集，但是不是说为了我要灭了你我才出现了新媒体，而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的共荣共通，然后呢一起往前走。 对，其实也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像最早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立之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其实是在当中作为一个电视事业部存在的。 哎、是。 那后来慢慢发展壮大了之后，央广也继续存在，而两家现在呢，慢慢又有这个融合的一个趋势哈。 是是。 所以其实呢，也是在一个逐渐的变化当中，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尝试网络平台的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广播主持人来讲哈，凭内心讲真的挺难的，因为没尝试过，我不知道。虽然说我以前做过电视，然后从电视再来到广播，但是去做网络的话，我是懵的。所以其实我就看了很多的网络主播他们怎么去主持，包括刚开始的时候会特别的管大家说要给宝宝刷法拉利哦，就后来觉得 比个心哦、 哎，对，就觉得说哎，其实大家是还挺喜欢这样的方式的。 对 对， 我觉得如果通过这样的表现能够给您带来欢乐，或者您挺开心的，这也是我们很满意的一种方式。所以今后呢也会继续尝试让大家朝着更喜欢更舒服的一种方向去发展，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伴随的方式。 对对对，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8，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职场有高招继续精彩。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静瑜。让我们再次来欢迎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我的同行李记，欢迎你。 各位所有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记，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呢和大家见面。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为自己的工作代言，所以也专门邀请到了一位来为自己工作代言的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您的工作有给自己带过惊喜的附加回报吗？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积极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同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登录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在这里呢也可以收看和收听到我们往期节目的完整版。刚刚呢是跟李记分享了半个小时啊，关于自己一开始从业，包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还挺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惊险啊，惊险环节， 对，包括在工作当中能够带给自己满足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危机之后哈，其实更多的还是每一次日常的这个工作。每天虽然说有的时候人都会未来担忧嘛，但更好的还是要立足当下，做好眼前的一切。其实作为主持人来讲，我们都很珍惜坐在话筒前的这个机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来代表更多的人来发声， 对， 所以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份薪水，还有媒体人的一个理想。所以呢也想问问李记，在日常的工作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自己日常的觉得跟自己工作也比较沾边的事儿。 其实还是有的，因为我呢现在是做的是深夜的节目， 抚慰人的心灵。 对，可能跟大家所想的那个深夜的，像刚才静瑜所讲的那种，娓娓道来，然后用那种声音去这个安抚人心哈。 甜甜哥哥， 对，甜甜哥哥。但实际上我的呢不是甜甜哥哥了，我是一种狂躁哥哥。对，因为呢在深夜我的这个节目的大概 slogan 就是，李记深夜秀，一起嗨个够。就他整个的这个风格是一种特别特别。make some noise 啊，就是 不想来睡，起来嗨。 对对对对，大概 就这样的节奏。 夜越深，我们越要嗨啊！所以呢，正是因为做这样的节目呢，时间是这个时间点，所以白天来讲，相对话会更加的 有更多自己的 时间。对，所以我会利用这个时间呢，也去尝试一些做这个网络的直播。 对，那自己既然喜欢这个话筒，或者说喜欢这份事业呢，就将这个事业无限的延伸下去。不仅是做这种视频类的这个直播，还做这种就是网络电台的直播。 嗯， 对，然后呢，会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余热更好的一个发挥吧。不会让自己那么就随便就闲下来。 嗯， 对，我觉得这个作为电台主持人也好，或者各行各业的这个工作来好也好哈、啊，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闲下来。一旦闲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话也不会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业务啊，水平也不断的在下降。比如说我回家过年回家休了一个礼拜，然后再回来上班，嘴就开始打瓢啊、大家好，我是就是开始有很多很多这个不适应的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是要溜着它，还是让它溜起来。 哎，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的话，人会首先产生自我怀疑，就我是不是做不好了？ 对、对。 但是因为像李记这样的、因为对自己的职业有还比较深的追求，然后也很爱好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就想进一步的来问你哈、为自己代言的下一步呢，那肯定是有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和目标的。 对，因为之前没有规划，可能或者说目标没有那么明确啊，所以说可能会。也会走一些弯路，但接下来的话还是应该要给自己一个新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想要做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媒体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的这个全媒体、不仅仅是在话筒前，我也要更多尝试着在这个摄像机镜头前、包括呢在一些线上线下户内户外，我都想把自己所有的身上这点什么细菌啊之类的啊、艺术细菌之类的都给他尽量的让它发挥吧， 开发的全面一点哈。 对对对。 那既然今天来到我们职场有高招啊，我们不妨去假设一下，比如说呢，现在在行业当中也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有一定的积累了，那也相对来讲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那比如说像你已经换过很多的城市，也换过不同的平台，那你会再次尝试辞职，或者说因为现在已经算是到了一个行业的顶端了，那么会创业嘛，就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创业其实我这个人胆子挺小的。创业的话呢，除非说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一个目标和方向，或者说有一个非常特别强大的一种力量和支持，那么光靠我自己一个人的话，可能还真的是很难去完成这个创业的过程的，还是需要能够有合伙人，还是需要能够有这个有共同志同道合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一起来共同来做，我会跟他们一起，但我可能不会说我自己挑头 羊， 我自己单独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挺保守的。 这其实也反映了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像创业这个词刚刚提出来被大家所熟知的时候，其实是我刚刚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就是说你可以先就业再择业，还是先择业再就业，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那么就是去创业。但那时候呢，很多人就跳出来质疑了，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社会阅历，他们创业真的是一条好路吗？还是说一开始去撞上头破血流的，从而丧失对整个行业和社会环境的一个信心？ 对。 那现在呢，随着更多的人走向创业，包括说 A 轮 B 轮啊，随便喝个星巴克几百亿的投资聊一聊之后，大家也会发现说并不是那么海市蜃楼的途径，还是要一步一步坚实的去走， 没错， 等到比较合适的时候再去这么去做。 对。 那算一算李记哈，从毕业到现在工作了十几年了，差不多换了3到4家单位，也历经了一些职场的洗礼，但是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还是有一种看到同学一样的就亲切感，就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青年的气息在，也可能是因为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原因吧。 对， 就是所以呢，也想请你跟我们的这些职场小白们支支招，就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何永葆自己的这种新鲜活力，或者说得到前辈的一些认可。 我觉得永葆新鲜这事儿呢，这个自然规律我们是抗衡不了的。对，我们这个面部的皮肤都在不断的下垂。 没关系，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直播偷偷告诉大家带美颜的。 哇，原来是这样的呀。 有没有觉得自己皮肤特别好，给你切个近景。 还真的挺光滑。对，其实呢对自己来说应该要严格要求一点。比如说呢，这些上夜班的工作的人其实脸上也会起痘啊之类的，但是就要经常的告诉自己说，能多睡觉，能早睡觉，一定要多多去睡觉，那么这样才能够让自己至少在精神状态来讲不至于特别的昏昏沉沉。当大家看到你的样子都是大家好，我是李记，大家想听就听了，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不会去继续听下去的，就更多的是应该告诉大家 OK 我可以，我的状态还行啊，我觉得我睡足了睡饱了，就是对自己要求应该严格一点。再一个就是戒烟戒酒，特别是咱们从事咱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尽量远离这个烟酒，每一个行业都一样，就对自己的健康来讲的话， 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对，然后呢 我觉得首先对自己好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没事儿在家敷个面膜啊， 嗯， 对不对？做个 SPA 啊，泡个温泉啊什么的，其实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调节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嗯，现在也有平台上朋友来问我们说哈，如何来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同步就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的是职场为自己代言的话题，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哈，也是我们的算一个同行吧，他是位记者，叫做何飞鹏。他有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了一个对所有的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想问一下李记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来到一个平台当中给你扔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当中，那个时候作为很多的职场新人来讲，我们是一个懵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那么作为一个老前辈给大家支支招吧。 客气了。自己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汽车节目，因为之前自己都是做相对比较综艺啊、娱乐一些的节目，然后有一个机会呢做了一段时间的汽车节目。其实呢这个跨度还挺大的，对于汽车呢，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汽车的一些初级的了解都是从那档节目开始的。对，那么这个节目分上午和下午，上午呢那是推荐新车、购买新车，下午呢是汽车的维修和保养，就可以说这个汽车的售前和售后都是这两档节目都是我来做的。然后通过那一段时间呢做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在汽车行业当中的一些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佼佼者， 然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半个专家 啊。对，然后来别人说那个哎，李记，我想问你买个什么15万左右的这个 SUV 买什么好啊，然后就他们都来问我。那实际上我也是在后来做了很多的一些线下的一个功课，包括和这个汽车行业的人来沟通对话交流，然后甚至自己在买车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专业了。哎，你这个车你是要18万啊，那我觉得我12万我就能拿下来，然后就会有这样的 有这么大的利润差吗， 成竹的内心。然后当然是赶上一些优惠啊，就是说你会抓住一个特别优惠的时间点，所以呢在那段时间我是突然间就自己把自己感觉哈，自己变成了一个汽车专家，但实际上跟真正的专家来讲还差很多了。对，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要立马催你熟， 对对对， 因为你要告诉大家的一定是你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一些信息。 对对，如果你要做这个不管是汽车节目还是什么节目，突然间听众过来问说哎，我想买个什么车啊，我不知道，来我们有请嘉宾来说说吧，其实这就很尴尬了。 就比如说做汽车节目，刚刚提到说买一辆 SUV， 我会在想说SUV 是什么东西，就是得首先跟嘉宾对得上话哈。 对对对， 就是包括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财经记者何飞鹏，怎么样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变化成为一个老记者呢？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笨，但是效果却特别棒。就像李记刚刚说的，你就得把自己深扎到这个行业当中去，硬逼着自己去了解。 对对对， 因为上午跟下午强度很大，加上日积月累，慢慢慢慢自己就了解了。他呢是把非常重要的关于财经方面的这些报纸啊每天都拿过来，因为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一些数字啊、专业知识啊、专有名词啊等等等等，每天都背3遍。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慢慢发现自己熟悉了以后，可能这当中有一些你用不到的无效信息，但更多的是帮你迅速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让你产生一个自信，从而更加游刃有余的来做这件事情。 对，其实我对于很多这些职场的一些新上任职场的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区域去工作，长时间的工作。大家都会有一个说哎，这个哎，我就擅长这个，我每天就做这件事儿，我特别高兴。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做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动脑的，或者说我们是一种非常顺其自然的一种惯性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尽量呢让逼着自己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去到一个从一个舒适区到一个不怎么舒适的区域去体验和尝试。我觉得在那个区域当中，我们才能更多收获的成长和进步。 对，其实一方面觉得啊，活得挺拧巴的，既然可以舒舒服服的躺着呢，为什么要出门去健身呢？这也是一样的，当你享受到在健身房撸铁的那种快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些职场人士啊，看似好像是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但其实呢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说哎，自己的附加值也相应的提高了，带来了一些薪资以外的收获。那其实呢这算是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因为不是一开始我就制定了目标，我就要达到这个附加值我才去努力的。那李记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这一种方式，什么样的人更加适合一种直接直达目的的方式呢？ 这我觉得可能跟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人的性格就是一种非常果断当机立断，他制定的目标那可能必须我3天完成，我就绝对不会推到第4天。 我佩服这样的人 啊，就身边会有很多人是这样，他们目的性很明确，那么我觉得他们就非常适合直来直往型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说一就一，说二就二， 对，那可能很多有一些人的这个性格呢是比较内敛的，柔和的，他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冲击性啊，在这个职场当中他是属于相对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适合这种迂回的柔和的这样的一种风格。 可能其实听今天李记讲完哈，如果说我是一位听众，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第一次听到附加值这个概念，因为刚刚工作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自己行业的这个小圈子当中，每天被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啊，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啊，工作啊，考核的标准啊等等的困住。当我听到附加值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感兴趣的。我也想努力在工作的同时增加自己的附加值。那么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一些补充的建议给大家呢？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补充的建议啊，都是大家在进入职场最开始的这三年，头三年给自己呢做一个最好的是一个积累。其实我个人哈，我个人的想法，对于这个规划也好，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非常非常完美的来兑现自己的这个计划，因为还有一句非常土的话叫变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可能今天我们喜欢这个话筒，哎，明天我们可能就喜欢别的东西了，就是人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给自己制定一个大概的一个趋势，比如说接下来我这十年当中，我一定要在电台当中做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如果这十年到了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电台主持人，那我们不妨再去考虑一下其他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么还有说，有的人比如像我的话，我的目的性就会比较明确，我就要在电台当中一定要扎身扎实做好自己的这个工作。我可能你给我扔到别的岗位上，我可能还就不擅长了，对吧？对，我可能也就在这个话筒前我嘚嘚吧的我还行，但真的要是把我放在一个其他的什么金融行业呀，什么什么这个， 真的让你去做汽车了， 对呀，真的做汽车我可能反而还是会懵的。对，但是呢给自己告诉自己说，如果确实在一定时间当中我这事儿怎么做也做不明白也做不好，那不妨咱们趁着这个还没有这个有很多的包袱和压力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船大难掉头嘛，趁着我们那船没那么大， 尾大难掉，我们就提前再试试其他的道路。 对，因为你想这个职场所以360行，我觉得找到那么适合自己的那个2行3行，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的。 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首先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其次呢最好是可以把自己的天赋和兴趣点结合起来，这样相对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自己的同行人都走得快一些。 是， 这是老天给你的一笔财富。 对， 当然除了上天的赠予呢，其实更多的也是今天李记提到的一个词汇，你像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但依然说永葆初心的这个状态，甚至说大家在视频直播平台说会惊呼说啊，这一点也不像一个工作了十几年的人，感觉好像就是 有这样的疑惑。 对，刚出校园的毛头小伙子的样子。 包括去年，对，包括去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当然可能这个理发小哥人家会讲话，他说：“哎，那个，哎，老弟，你大学刚毕业吧？” 考完之后就办卡吗？ 对对对，我说你要想让我办卡的话，你直说好了。对，身边也会有很多人会误解说啊，你都已经工作十几年了，看起来你好像刚刚进入职场也就3-5年这样的样子。我说这个事情的话因人而异吧，就我觉得自己的这种状态还是要靠自己去保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很重要的。 其实会发现说李记很专注，在专注的同时呢也一直很勤奋，一直很努力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迈进。我们都说人的一生呢总要经历一段时间，就是你自己回过头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真苦，可是那个时候真幸福。你有过那么一段特别拼搏特别勤奋的时间，自己都感动了自己的经历吗？ 对，有的。就是说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听众的支持和认可。即便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浙江温州，包括吉林长春，到现在甚至包括到昨天，依然会有很多十几年前的听众在给我留言，比如说微博上啊或者微信当中说，哎呦李记，我偶然间又听到了当年你做的节目，当年自己还小，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喜欢，但是后来现在发现，现在听起来可能那个节目你也很幼稚，我也很幼稚，但是那时候是真真正正的喜欢这样东西。 但那个时候是你陪伴了我。 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很多听众，因为我也是在做晚上节目，很多听众呢都是年轻人，上学的或者是一些20几岁年轻人，就他们很有冲劲儿。那个时候没有，哎呀，显得好像暴露年龄了，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微信，就是互动全靠短信。 对，甚至更早的时候是听众写信、 写信。对，我在年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真的是靠听众写信，后来这个互动的方式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却发现了说现在这个跟你随时都能找到你，可以跟你微信聊天，但是却找不到当年听广播那种惊险和刺激了。 对， 所以的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收获，包括现在在收到这些听众的留言，我觉得这都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Devona跟我们说，纯粹的喜欢很幼稚，但是最动人呢、其实任何的事情都是双面的。另一方面，像李吉刚刚说的，虽然说现在很方便了，但是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广播也是借用这样的新技术突破了时间和地域。大家可以去回听，同时呢也不一定仅仅局限在北京地区，像我们正在新浪一直播的这个观看的平台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些困惑和了解。就是那一段时间的坚持让自己变成了更好的自己。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感谢自己这十几年来的坚持和积累的吗？ 其实我挺感谢自己的，就是自己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第一次上直播的那种状态。就这一点我也做过很多的时间段，也做过很多的节目，那每一次新开播一档节目，我觉得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提升，就感觉自己好像哎呀好紧张，马上我要推开话筒了，收音机前是不是听众他们都在听啊，我要说了这个话唱了这首歌他们是不是会喜欢，就是每一次在做新的内容工作内容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新人，我时时刻刻都告诉自己说你老实点啊，别嘚瑟啊，好好弄啊，就是每次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告诫自己，就是如果我说我哎我要是以一个说啊我是老人了无所谓了，这些东西我都太熟了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反而就越容易出现问题，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新人，我还要不少东西还不会，或者说我应该要有一种时刻的紧张感和敬畏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听众群体观众群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初入职场的新鲜人士，大家刚刚从学校的象牙塔走出来了之后，其实都是非常迷茫的，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我东去听一耳朵西去听一耳朵，反而会把自己听懵，到最后呢可能就会丧失到自己作为一个新人最宝贵的一个品质，那么就是认真。其实今天呢总结一下李记给大家的这些建议吧，也是我们职场提出的一些高招，那么就是勤奋是做好每一份工作的基础，大家一定要永葆初心。第二呢就是专注并且精通一份工作，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多做尝试，但是一旦找到了自己的所爱的话，那么就请坚定不移的去支持下去。 没错。 那么最后呢，所有的附加值想要为自己代言呢，一定是都源于自身的积累，所以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我觉得就算是偷师吧，偷师了一部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给大家的吗？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坚持吧，我就真的坚持这件事儿，我相信每一个嘉宾每一个人到这来都要说坚持。但是真正的坚持下来却没有那么的容易和简单，你想我这个做这广播十来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坚持，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司啊单位啊，也曾经问过我说要不要去尝试做一下其他的这个职业的新的规划，但我说我可以去做，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主心骨。我始终记住我是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再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绝对不会说我抛开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身份我不干了，我去这个脑袋削个尖儿然后干嘛去。对对对，我还是不会忘记说我是首先我有一个主心骨，我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旗杆在这儿，先给自己立个 flag 是吧。对，然后呢我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至少在心里边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支点，如果这个支点要是没有了，今天我做这个是支点，明天我做那个是支点，你就会发现支点多了反而就没有支点了， 迷茫了找不到自己了。 对对对， 其实回到今天的主题，职场有高招，想要告诉大家如何为自己代言，那么到最后呢还是给大家端上一碗浓浓的热鸡汤吧，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53了，想问问李记，在职业生涯当中你觉得最有满足感最辉煌的一刻是什么时候？ 我曾经开过一场演唱会， 电台主持人开演唱会。 对对，这个好像都若干年前，好像我查过历史，就是当然也会有电台主持人参加的一些歌唱比赛，但是真正的电台主持人个人的演唱会在广播历史上不太多不太多。我算其中一个，当时呢是我在从浙江温州呢离开浙江温州和当地的听众朋友们 告别演唱会， 告别的时候，我说 必须得开一场演唱会，因为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唱的好不好呢，这个再说哈，就我非常喜欢唱，我说我一定要用一场告别演唱会的方式来告别我这在温州这七年23到30岁这最宝贵的人生最宝贵的七年的时光。 嗯， 所以在那场演唱会当中大概来了1000多人，就现场大概能坐800人。 哦，那上座率非常高了， 就在一个体育馆里边嘛，一个篮球场。 你要知道现在一些北京小的 Live House 卖票都不一定能卖到超过500张的。 当然我们这个是完全是公益的嘛，就是请大家来看。 嗯，对对对，是告别。 大概摆了800个座位，然后来了1000多人左右。然后呢，是那一场演唱会大概3个小时，唱了20多首歌，然后又有现场的互动，现场和大家的一起玩啊游戏啊，就用那样一场告别的演唱会的方式来和自己七年的宝贵时光说了一声暂别。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当所有人的下面挥舞着荧光棒，当我走到他们这个人群中间和他们拥抱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刻。 哇，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也都会觉得是特别荣耀的一刻哈。 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那是我人生当中最胖的时刻。 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今天就不帮大家放出去了哈。 对， 其实非常感谢李记今天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职场人生。那么如果您也有相应的故事和想要说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职场有高招的节目，主持人静玉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李亚楠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 最后给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我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可以坚持自我。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拜 拜。 Bye bye。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